what you know is to rush and run to you. When I hear the clock start ticking, I start to miss you. Ooh, the only thing I'll do is gonna dream of you. Wanna stay by, by, by your side. You are my everything. You are my only link to the angel's wings. Talk about love, love, and I can't stop thinking of you. Such a crazy thing, like snow.

双翅膀跃然纸上站在空中，我只想幻想 就在这聚光灯下任你猜测，哪手藏着钱币，哪手藏着白鸽，钻石闪亮的黑色礼帽，节拍灯随着陌生人的喜好，看得到听得到摸得到的都是我的道具，没有时间考虑，快来做我助手，不用害怕出糗， Everybody 这是金牌魔术秀。 It's the magic 召唤所有魔力让神奇出现， It's the magic 冲破所有阻力用荣光照亮，你拒绝来你到我的世界，灯光被我俘虏，空气流动加速，先来个恐惧不再上演，分身术燃烧在手掌中，消失的字条再找不到灰烬的线条、 yeah. 怎么化险为夷，用的什么诡计，只手遮天背后藏着什么秘密、yeah. 舞台外像生辉，寻找上我骑谁，不可思议用眼睛来体会，无穷生有没有什么不对，虚张声势只是点缀，玻璃时空带你尽情发挥，所有想象交给魔法来应对。 It's the magic 召唤所有魔力让神奇出现， It's the magic 冲破所有阻力用荣光照亮， 所有欺骗 我双眼， 我不忘过被我勾选。 It's the magic 魔力直接来你那我， It's the magic 节拍跟随着魔术师的喜好， It's the magic 看得到听得到摸得到的都是我的道具， It's the magic Come on. It's the magic 召唤所有魔力让神奇出现， It's the magic 冲破所有阻力用荣光照亮， 搜寻去看我双眼，我发忘过被我勾选。 It's the magic 魔力直接来我的世界。 太阳晒得我眼睛睁不开，你的好脾气让我心情坏不起来，下雨下得我眼神发呆，你的道歉听着听着我都快要笑出来，谁说不能黑白配，世界上没有什么事能够如此的绝对，曾经有人这样成功，白天他不懂夜的黑，你却懂得我的美。有时候我会感觉非常累，有时候也会不自觉把你拖累，你有时会说我们不配，只要你以为真的真的我什么都无所谓，谁说不能黑白配，世界上没有什么事能够如此的绝对， 守护你。日出日落，黑夜白昼，时时刻刻拥在怀中，心情处处着感动，分秒刻印成永久。我望着你，你看着我，有句话我想对你说，今生今世跟着我，做你幸福的理由，嫁给我。哦，我愿意，好愿意，双手奉上我自己，翻山越岭找到你，再也不离去。爱是我，爱是你，爱是肯定句。哦，谁也不能阻挡我，永远守护你。日出日落，黑夜白昼，时时刻刻拥在怀中，紧紧付出着感动，分秒刻印成永久。我望着你，你看着我，有句话我想对你说，今生今世跟着我。 中麻木，我们在忙碌中重复，爱情在指缝间承诺，指缝在爱情下交缠，没有在拥有中挣扎，拥有在挣扎里回忆。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我们是军人，是保卫祖国的军人。 我们是蓝天的鹰，大地的虎，深海的龙，吞噬一切敢于冒犯祖国威严的侵略者。我们没有名字，没有出身，只有一个共同的称呼：军人。 没有军人的抛头颅、洒热血，就没有如今祖国的繁荣盛世。八一建军节，经典调频969。和你一起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1周年。 夏天就来密云清凉谷，高山滑水好玩刺激，玻璃栈道、玻璃天桥步步惊心，水晶长城壮美绚丽，免费划竹筏，5项水上拓展等你挑战。京承高速16出口直达清凉谷。北京969汽车俱乐部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作为北京 FM 969电台旗下唯一授权的车友俱乐部，寻找想创业、爱旅行、有梦想、有经验的969汽车俱乐部城市合伙人。合伙人专线13810010969，13810010969。 作为中国口碑影响力教育品牌，北京文化产业50强的涂抹艺术教育第一期合伙人全部孵化成功，第二期合伙人正式启动招募。合伙人要求：喜欢孩子，热爱教育，涂抹在创业的路上还会给予的更多。招募电话：13301125077，13301125077。 堵车每小时40公里，高速路不堵车，时速120公里。 高效才能高速， 经典969高效传播平台， 969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2200，0105175-2200。 心却

跟团游太累，自助游太烦，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跟团游太累，自助游太烦，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 六人游不是非要六个人哦。 Jenny， 看你最近气色不错，怎么保养的？ 吃燕窝呀，对女人最好了。 你这么忙还有时间炖燕窝啊？ out 了吧，我吃的是小鲜炖鲜炖燕窝，当天鲜炖，冷鲜配送，一周配送一次，每次三瓶，保证每瓶燕窝都是新鲜的。 这个很方便啊，我也要立刻保养起来。 吃鲜炖燕窝，找小鲜炖，销量突破180万份，天猫京东搜索小鲜炖，仙女的仙哦。 一份简历涨薪36%，生活品质提升36%，智联招聘更懂你的价值。 一份简历涨薪36%，购买力提升36%，智联招聘更懂你的价值。 爱老虎哟， 爱老虎哟， 爱老虎哟， 爱老虎哟， 嘿嘿。 当我孤单的时候，你陪在我左右。这样轻轻靠着我的肩，说爱我到永久。在我寂寞的时候，伸出温暖的手，让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你是我的所有。看到你在部落格上写的小害羞，我知道这是你给我最美的温柔。哆来咪发嗦拉子牵小手，甜蜜的拥有，幸福的理由，就像小时候一直向前冲，忧愁不带走，快乐到永久。哆来咪发嗦拉紧我的手，闭着眼睛让世界停留，我的小害羞请不要低头，我要对你说爱老虎哟。 星星的夜空，没有话题能补充，太多承诺从指缝中流走，不敢奢求什么，回忆将我们扣留， 忽一瞬间亲吻的时候，一切就好像芦苇般朦胧，心动渐渐的失控。是否两个人足够捕捉爱的尽头，闭上了眼睛记得你的笑容，幸福的从容将灵魂都掏空，享受一分钟的感动。是否爱上一个人不问明天过后，山明和水秀不比你有看头，牵着你的手一直走到最后，这一刻怎么回头。 每一次和你分开，每一次。 心交叉，挫折的眼泪不能测试爱的重量，付出的爱收不回，还欠你的我不能给，我才明白爱最真实的滋味。每一次和你分开，深深的被你打败，每一次放弃你的温柔，痛苦难以释怀。每一次和你分开，每一次 kiss goodbye， 爱情的滋味此刻我终于最明白。 中，我是 Hebe 田馥甄，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